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立法院司法与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国会改革法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质疑民进党想把国会八个委员会增加成十二个委员会，双召委改成单召委，政治动机不单纯，未来更少数的人就能随心所欲控制立法修法，立法院也将彻底沦为总统或者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国民党立委吴志扬指出，双召委是为了避免执政党掌握所有议案的排案权，民进党现在却想改成单召委，借此垄断立法议事，彻底压缩少数党的生存空间。国民党团书记长李彦秀指出，国会改革不是一触可及，大党不能存有私心，否则改革不成，反倒摧毁得来不易的民主机制。配套必须要广征民意，从长计议，绝对不适合在本届任期中突然转弯施行，否则国会动荡很难避免。台北市长柯文哲与民进党合作破局之后，外传柯文哲积极寻求第三势力结盟合作，除了先前外界点名的时代力量，最近又传出要与亲民党结盟，准备亲自参加亲民党六月的选举造势活动。柯文哲今天证实他会出席亲民党造势，还说自己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关系很好，每一两个月都会固定跟宋楚瑜讲讲话。至于算不算双边正式结盟，柯文哲认为也不要说结盟了，自己还是那句老话，朋友要多，敌人要少。至于亲民党市议员李庆元质疑当初厂商拆除忠孝桥的时候，现场以直接爆破石块为主，柯文哲强调当初这项工程流标了三次，第四次招标的时候，公务局索性改变做法，告诉有意投标的厂商，请你们提出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方式，最后调整为现场直接破碎石块。国防部今天上午在台中市清泉岗基地预演汉光34号演习，中共运八侦察机再度出现在海峡中线以西。这次汉光34号演习是第一次全兵力教阅，今天预演的时候，中共却派出了一架运八电子侦察机沿着海峡中线以西空域，不排除全程侦搜汉光演习情资。运八侦察机近来频繁出现在海峡中线附近，14号、17号，中共都分别派出了运八侦察机、运输机在海峡中线以西绕台。十天来，这次运八第三次在海峡中线附近出没。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0点，来到10936点，成交金额126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75点，跌幅1.22%，来到2241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24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31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5点，106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点，3069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51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3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5分，成交金额4亿2300万美元。日元109.4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98美元。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一户废弃平房今天中午11点左右失火，一名习惯焚烧物品的街友疑似乱烧东西，加上行动不便，当场把自己烧死在屋内。死者的身份和详细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嘉义县水上乡嘉南大圳大绝尾段今天上午7点才打捞68岁的游老先生遗体上岸，没有想到3个小时之后，同一地点又有一名女子跳下了嘉南大圳。一名目睹过程的驾驶人赶紧报案，消防局赶到现场，同时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发现了遗体打捞上岸。警方调查，死者为41岁的李姓女子，患有精神疾病，曾经说过想要自杀。今天骑自行车到了现场，跳入了嘉南大圳。 至于一早打捞上岸的老先生，警方研判可能是在后壁区嘉南大圳的小南海段小南海便桥落水之后漂流到了水上乡。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南部、东部、澎湖预测气温30到33度，中部31到35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就这样看着模糊的每张面孔，我就这样看着人们聚集又散落，我就这样看着那些逝者流动的雨。 南瓜林歌迷俱乐部首张专辑他我5月18正式发行， Apple Music 抢先聆听。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呐，老师有在讲啊。今天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ell me what is love。 What is love? I don't know anymoreSelfish ways that you gave, cynical masquerade. You took the stage and you played it well. Then you lie with a smile, so it's hard to tell. I defended you. I gave everything I had. Wrote a song just to get over you. You remind me We'll be right back. 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两个小时，来到了星期四，今天是5月24号。一开始呢，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到底爱是什么的歌单 ，What's Love？现在呢，我们有分真爱跟假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你的歌单还有这样分哦。 Yes， 就是最难分的。像我前几天看到那句话是什么？哦，有一个空格，就我前几天看到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呢说什么什么其实不难， 就是一个底线。 对对，什么什么其实不难，然后只要掌握真实就可以。我忘记， 不是啦， 你看。 什么什么从来就不难，逗号贵在掌握真实二字而已。 好，就是前面这个空格你可以自行填入。好，什么其实不难，贵在掌握真实二字而已。 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没有范本， 没有，它前面它其实是完整的一段话， 然后你把那个 block 掉。 对，我把前面那句 block 掉，但是他说贵在掌握真实，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放，就是飞碟你现在正在听到的大家，你可以觉得什么什么不难，贵在掌握真实， 从来不难， 对，从来不难，什么什么从来不难，贵在掌握真实而已。吴玛丽呢，她的填空填了一个蛮棒的， 蛮多人就是在我留言之后， 对， 没有人敢再留言了， 是， 因为无法超越， 对，真的是蛮棒的。但这不是比赛，你可以想什么东西其实不难，就是会填进去，应该就是觉得大部分人觉得其实蛮难的，然后你觉得其实不难，只要掌握真实就好。今天的歌单一开始要为你送上是 What's Love， 爱是什么，所以有分成 Fake Love 假爱跟 Real Love 真爱。填空题，什么什么其实不难，贵在掌握真实而已。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 ，Willy 的填空是我填人生。 人生从来就不难，贵在掌握真实二字而已。 但是人生很难，人生好难。大概半年后，大家会知道为什么。 많이 보고 풀던 퇴근길 말없이 숨어있다가 깜짝 놀라게 해줄까 지친 널 뒤에 태우고 둘만 아는 낮에 뒤에 꽉 잡아 이 마음 어디 못 가게 속도 좀 내볼 테니까 在飞的联播网上面的 APP 呢、欸、如果有人回答到跟你一样的答案，你觉得你跟他的默契可以加几分？ 嗯，八。 只有八分哦，这么少哦。 我觉得不会很难啊。 我说想到你的答案其实不会很难。 嗯， 好好好好好，上面呢 Laxmin 说素颜不难，贵在真实而已。 掌握真实哦。嗯， 有人说诚实不难，贵在掌握真实而已。但这有一点那个套套，你知道，就是诚实本来就是说真话，它本来就是真实的、啊。 嗯，为什么还要掌握真实？ 对。 应该反而是逆向吧。 嗯哼， 说谎从来就不难。 哦， 贵在掌握真实而已。 嗯，这样就成立了。 嗯， 说谎从来都不能， 贵在掌握真实而已。Sylvester 的加薪，加薪其实不难，哇！ 这什么意思啊？ 那加薪要加薪的真实是什么？ 对啊，掌握真实是什么？ 有点难， 掌握上司的把柄吗？ 我觉得很难。好 ，Kevin 说，人与人的相处其实不难，人与人的相处从来都不难，贵在掌握真实而已。 Exactly。 但这一句话呢，就是为什么会写出来，是因为其实最难的就在于啊，掌握真实这件事情很难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App 上面也有听众说，对，其实基本上掌握真实这件事情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跟吴玛丽女神呢回答同样的， 谁想要跟我默契加八？ 是波源， 还震了一声，他怎么会想得到啊？ 荣辱其实不难， 他是揣测我的新思想的吧？ 荣辱其实从来都不难， 我以为是女生想到的、欸。 Number one. Just for you, 나를 너는 Who are you? Hey, 우리만의 두 너는 없어 내가 완전 부 잊어버렸어 내다기거려봐너는내채널구리 그의사랑을가슴도둥짓번쩍할수가있었어널위해서라면난아파도가는척할수가있었어사랑이사랑보는더완벽하게내모든잊어버린다숨겨지게이루어지지않는꿈속에서이룰수없는꽃을키웠어 本周的 Number One 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到底是真爱还是假爱呢？有真爱有假爱，到底什么是爱？在本周的韩国 Mnet 排行榜上面呢，也有台湾人最喜欢的女团，因为里面有台湾人，就是 Twice。 Give him that to me.

bu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you got something with you. This is fat, frame is little, tattoo in your chest with his name in the middle. I'm not a hater, I just crush a lot. In the way you shake your booty, I don't want you to stop. You need to come a little closer, closer, and let me put you under my arms like a dawn is supposed to. Please believe you leave with me. We be freaking all night like we was on E. You need to trust the guard and jump in the car for a little heartache at the Taj Mahal. What's love? What's love? 2:3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了就是 What's love 这一件事情，玛丽最近看了她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 小纯的新节目，在那个 Netflix 上面的，叫做《真爱说实话》。因为之前我不知道，然后第一个截图传给我是老兵，然后可能就看到标题就觉得我会喜欢，然后又是小纯的，就传给我。 但他那个真爱是，他真爱的意思是 true love 还是真爱说，哎呦，你真爱说实话哎，这样？ 不是，他是就是 true love 真爱，真爱说实话。他是一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境啦，还是假实境，就像一个实境节目。那之前那个 Terrence House 就是双层公寓，不是是三男三女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这节目也是像联谊，比如说请来了十男跟十女，其实数量蛮大的。第一天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见面，你看似觉得这十个人就是单纯的想要谈恋爱、交朋友、想要联谊，可他们十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哦，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人的他的实话、他的秘密是什么。那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揭晓每个人的秘密，那是随机抽签的，因为我只看了一集半而已。那比如说第一场联谊在一个好像什么泳池还是海滩旁边，那可能比如说联谊了一个上午之后，主持人呢他就会抽一个信封，就比如说二十个人名字抽，比如说抽到欧马克，亮亮亮亮亮亮，欧马克你现在要公开你的秘密是什么。然后当然一开始联谊就是可以看到很有手段的女生或是很不受欢迎的男生类型，那他们要怎么聚在一起，或是他要怎么，我也想要加入人气团体，或是我要怎么甩开我根本不想跟他聊天的那一个人。你就看他们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就第一个，因为他不一定是在全部的人都在的时候会公布你的秘密，有可能是事后你们分开约会，可能只有我跟你一对一的时候 哦，所以你可以选择时机，反正总而言之不行， 实际是主持人那时候就是有个时间点，他要抽那个信封，所以有可 能刚好你说像饥饿游戏那样子，然后突然的大会报告，现在我抽到欧马克公布秘密 right now。 那也许那时候你刚好正在跟我约会，就等于是只有我在现场，马上知道你的秘密是什么这样子。那第一个人要公开，他刚好就在第一个联谊场合，所以是 全体都在， 全体人都知道。那个人呢？一开始他就是大家会自我介绍我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他说他是一个魔术师，可是他魔术非常非常的烂，就是他表 演不厉害就对了， 他表演都是什么汤匙弄弯又弄直，然后小纯他就吐槽说因为魔术师你表演就是杠杆原理，这谁不会，就一直就觉得他很烂，然后撩妹的技巧也很糟，就是整个就是那个人就是很不 OK， 你就看得出来大部分女生可能不会 没有这么喜欢他。 结果就说好，请公布你的秘密是什么？ 快点，我好期待哦！那秘密是什么？是什么？ 不是应该先听完这首歌吗？ 感觉是不是会让他大翻转，变成人气王呢？ 因为我目前只听到两个人的秘密，所以我不太确定到底 这未来会怎么样。 对，这些秘密是翻转，还是会让人家瞬间 down 这样子？ 哦。 Take it slow and wait our turn. Held my breath, 'cause I believe that you'll find me real, real, real, real love. This is real, real, real, real love. You give me that love, real love. You give me that love, real love. You give me that love, real love. You give me that love, real love. You give me that love, real love. 究竟烂魔术师的秘密是什么呢？因为我可以想一个，就是其实无伤大雅的秘密吗？还是其实制作单位都会通过说，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就一定要有一个杀伤力一点。 因为他们节目的标题跟做预告，感觉那一些秘密是比较，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沉重度，它不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它一定是会让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个男生就说，其实我不是魔术师， 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 AV 男优。我曾经跟就是拍过多少影片，跟多少 AV 女优发生过关系。那很多女生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我的。当初我踏入这个圈子，只是有一天他可能看到我在真人，他去应征，然后没有，他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然后事后有开始，就是大家会这样，然后就拍大家的反应有没有？然后。 这个秘密到底是会让他变得很 hito 还是很不受欢迎呢？ 他在事后访问他说：“你觉得你讲了之后，因为你刚才第一个讲会觉得说，哦，我很快把我秘密讲出来，可是你也相对的很轻松。” 对，因为不用隐瞒任何东西了。 他说他有感受到同性的男生对他的态度不太一样。 对，让我们现在先让听众朋友们想想好，如果今天在一个联谊场合，然后你知道其中一个是 AV 男优， 难怪他魔术那么烂。 他说：“我的魔术不是在那里，是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你今天在一个联谊场合，然后你知道了其中一个人的职业是 AV 男优的话，就专门拍色情片的男优的话，你是会更好奇想要认识他，跟他攀谈，还是你会觉得， 这个未来我可能不能接受， 我不行，对。欢迎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留下，你觉得你会帮他加分还是减分？你会靠近他，还是会远离他？目前在 APP 上面是偏向加分居多，就加分比较，对，不分男女都是加分比较多。然后、当然，那女生会持保留态度的多一些些、好，有些人会说哦，还是要看个性啊等等之类的。但 那男生都加分是不是？ 男生大部分加分，然后说要跟他讨教几招或什么这样，反正就这样子嘛。好，然后继续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他感受到男性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原本可能，也许可能外形比较夹或是比较自信的男生会有一个 team 的感觉，那就不会跟魔术师他们是在同一个圈圈聊天的。那你就突然发现说， 他是 AV 男优， 他就开始主动会接近他，对他好奇啊，跟他聊天。那女生，我记得有一些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但也是有一两个会，他 太好奇， 对，会想要 AB 男，有 很想跟他聊天， 逆向很积极的想要选择跟他约会，所以在好像第一个抉 择跟 APP 里面一样啊， 选他 也有女生说就是要疯狂跟他聊天，聊完就会默默飘走， 对， 好奇的事情聊完就哦都知道以后，嗯，那我就要离开， 这不是利用他而已吗？ 这不算利用，就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就很想要就是好好跟他 知道， 对啊， 所以我记得好像第二集一开始就是他们开始各自带开约会的时候，就是有个女的非常好奇，她就是会有时候话题要结束了，她又要再继续问，她又要再继续问，就是问不停。可是换个角度想，她应该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很常被问啊。我是觉得有点， 可是也很有可能 有点 哦，也很有可能就是她每天都在拍片，你知道，她就是没有时间社交。 在一期上面有说，我会去找她的片子来看 哦。 马上 Google， 真的哎，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家，大家对 AV 男友这么多的好奇，想要大爆问一波，想要狂问三天三夜，但问题来了， 你们到底要问什么、啊、 你们到底想问什么，你们想知道什么，来把你们的问题写下来， 然后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也是， 可是我就也就对我的确好奇，就是要问什么， 对啊，要问什么、就是因为他很特别， 女生可能直觉就会想问说，比如说你会不会真的发生感情、 哦、 就是你真的爱上那个 AV 女优、 但对于这一件事情就是业界知道是，其实你私下是完全不可以有联络的、 哦、 因为这会这前一阵子不止赔钱，你会被勒索，这很像那个 仙人跳 史密斯Mr. and Mrs. Smith 史密斯任务， 对史密斯任务那样子，只是他们的工作不是杀手，他们工作是 AV 男优跟 AV 女优，他们背后就是有自己的经纪公司、有自己的集团。可是如果你真的在谈恋爱的话，你真的有感情关系的话，你会不利于这个就是公司的运作跟拍片。然后之前就是有男优跟女优，他们就是私底下 相爱了， 对，就他们也只是联络跟交往吧，这样子。然后两个人就是被黑道勒索，然后对啊，就是要逼你赔钱或什么之类，然后就说你们不准再联络，这是行规，你们不知道吗？ 你的脸在得意什么？ 来，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啊？来。 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转动。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灰尘像雪一般冰冻。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 请问男主持人， 嘿嘿， 你是在边看 App 边比比啊球吗？ 我边看 App 一边在心里回答大家的问题。 啊，这是不能公开回答。 啊，可以公开回答吗？不能吧？ 啊，不行不行。 对啊，我在半夜十二点我就公开回答，但现在就是不行 嘛。不行不行不行。你所以你用心电感应跟他们一一沟通，是不是？ 啊，有 get 到我答案吗？啊，有接收到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南美国的当时听友刘宝佑。少年的时爱爬山，今嘛爱行路。我到处考察，听过足多好所在。爱健康的朋友啊，请你来参加我为你安排世界各国的行路行程。 瑞士双峰健走行程，搜寻纳米哥旅行社。 Likea La Migo， 您心中的侠客是什么样子呢？指挥家陈树希化身侠客，和台北市立国乐团、南管演唱家王星星全心诠释李白诗中的侠客情，并由王典、施孝荣、乌白玉玺演唱经典武侠主题曲。再现侠客风采，首创 3D 音效结合国乐北市国侠客行 3D 声光环绕音乐会，5月26号台北中山堂，正气凛然，侠气万千。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天哪， 不要出来了。 So everybody woo 2018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支单曲 Everybody 呜呼，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Like that。Chris Wu 的新歌 Like That，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2点52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你听到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你就可以拿起手机编写简讯，我们有礼物会要送给你。如果呢，你知道这个歌名的话呢，手机编写简讯 UFO 加上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的姓名或是你的昵称，传送到55123。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抽出5位的听众，我们是用抽的哦，不是传就有哈。5位听众可以获得环球音乐所提供的星巴克随行卡一张。要提醒你，简讯传一次就是10块钱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 Chris Wu 的新歌《Like That》。 While I'm talking, I ain't frontin', that's the way we live it, yeah. She feelin' me, I can tell by the way she stares, she stares.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t don't really make no sense, no sense.

姚顺的吃喝玩乐记者会。 我报道旅游美食新闻今年满30年，而立新邮轮经营台湾市场则超过了20年。我觉得啊，最懂亚洲市场的就是立新邮轮。立新邮轮船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处女星号，原因不只是我将第一次从台湾出发搭邮轮的经验给了他，更重要的是他让我见证体验了亚洲邮轮公司如何的宠亚洲人。处女星号船上超过10个餐厅，回应了亚洲旅客重视美食的需求，船上大量说华语的服务人员让每个台湾旅客沟通无碍，船上豪华剧院不只可媲美百老汇或拉斯维加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歌舞、魔术、杂耍、特技，就算不懂外文亦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精彩赞叹。这个暑假处女星号重返台湾，您可以安排假期让处女星号宠你一次。 详情请洽立新邮轮合约旅行社。 飞碟首选强大新梁文音已经登场。 和平分手，爱你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一。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菲律宾地区帮派首脑、现任市议员帕洛吉诺格因为涉及非法枪械、谋杀等案遭菲国政府通缉，名列菲国总统杜特地涉毒政客名单内。杜特地还曾经宣誓悬赏500万披索查缉。帕洛吉诺格去年底搭船偷渡到台湾屏东地区躲藏，今天遭刑事局国际科逮捕。警方根据线报跟监，从帕洛吉诺格腿部刺青、左眼下有刻痣的特征，确认他租在东港镇明德一路的公寓大厦9楼，每天只在傍晚外出买饭一次，其他时间都窝在租处。持续跟了一个星期后，昨天傍晚趁他下楼买饭时，数十名干员荷枪实弹进行逮捕到案，并前往租屋处进行搜查，发现台币20多万、手机、菲国护照及证件等。至于他逃亡到台湾是由谁接应、协助租屋等，有待警方深入追查。因为坚果门事件恶名昭彰的大韩航空社长大女儿赵显娥，因为非法雇用外籍帮佣，今天接受移民管理当局问话。赵显娥涉嫌以公司培训人员为由，帮10名菲律宾人取得签证，劝安排他们在家族住宅当帮佣，违反南韩禁止雇用外籍人士从事帮佣的法律。赵显娥的母亲李明星也涉嫌参与非法雇用外佣，将另外接受约谈。赵显娥2014年在纽约甘乃迪机场，为了一包坚果，在自家公司客机上对空服员和座舱长发飙，并下令飞机折返而吃上官司，一审被判刑1年，入监5个月后获释。美国政府继课征钢铝税之后，研究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将严重冲击日本汽车产业。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作为重视以规则为基础多边贸易体制的国家，认为贸易上任何形态的措施都必须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协定相符合，今后会密切关注后续动向。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表示，汽车产业是很庞大的产业，如果真的发动关税措施，将造成全球市场的混乱，恐对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不良影响，令人十分遗憾。美国是日本汽车产业最大出口对象国，去年各厂产销美汽车总额达173万6千辆。记忆体厂南亚科今天股东会顺利通过发放员工分红13.64亿，比去年4.6亿大幅增加，以近3000名员工计算，平均每人可以拿到454,600元分红。

来到下午3:0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昨天呢，一开始就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哇哦！虽然我自己不是开车的人，但如果今天呢，我要买第一首，今天我要买第一台车的话，我真的会因为这一首歌而买这个厂牌的车子， 哎，太夸张了吧！ 我是认真的，因为最近刚好有三个品牌的车子，然后不同品牌，都是有日商的，然后有欧系的这样子，他们分别呢都做了，就是用音乐，然后找人，然后有一个牌子。找的是抖肩舞，然后找到就是原本的人，然后他们就在跳抖肩舞这样子，然后改编歌词。另外一个呢是找到了Lulu， 然后还有跟一大堆的现在台湾当红的 YouTuber 们，然后一起跳了一支就是比较可爱路线的那一种。另外呢就是刚刚听到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来头不小，找到是 Julia 吴卓源。只能说他们行销真的很有 sense。Maybe I'ma get a little anxious. Maybe I'ma get a little shy.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And that's okay. I'm gonna miss myself.星期四下午就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来临啊！今天的妹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她昨天去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了一下，但是却又没有好好的保养 ，biu biu 完以后，今天竟然又上妆了。 啊！你管我！ Like this, do you really want 关于不管是美妆还是身体，只要是可以让你变美、变漂亮、变更好的，都欢迎在这个小时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打开你的飞碟联盟 App， 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哦， 因为就是有一些应该说蛮多人喜欢一个眼影叫做 Addiction，嗯，然后它颜色非常的多，那可能上了又蛮漂亮的，嗯，那因为它颜色选择很多，所以你可以很比较准确跟明确找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嗯， 它就是大概有96个颜色，那它在台湾呢要一周年了，所以他预计六月份要推出一个一周年的眼影礼盒，让你一次买齐96色，目前定价听说是38000元。 欸，但是真的有这么多颜色会画吗？你爱的不就是那几个，适合你的也就是那几个啊。 欸，适合我的也是有分一些深的、浅的片， 对，也有分深的、浅的，你就把那同色系买来，你总不可能就是又绿色又紫色又橘色然后又蓝色又，对，不行吧。 所以有人说还是跟朋友一起团购呢，但是如果你想要买这种一组全包，嗯，你应该追求的爽度是你的化妆台， 我今天要什么就要什么， 一字展开，全部都到齐了，嗯，大家都归位的那一种成就 感 就像便利商店几点的那个送的， 嗯， 收集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 有人问，头发非常的容易出油，都已经用了茶树控油了，但效果不佳，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呀？关于头发出油该怎么办呢？其实你可以 Google 头发出油，就有很多人教你要怎么办了哟。 而且其实有很多的产品哎，所以是不是你是要一个个去试到你有办法解决你出油的感觉？因为有的人是使用某些洗发精就可以改善， 嗯， 有的人是比如说用了头皮水，他觉得有改善， 嗯， 有的人是去做了一次头皮去角质之后，他就有改善了， 嗯。 这边的建议呢，都是要从自己的体质开始调整起的，就是你不要再吃这么多油的食物了，然后你要早睡，那些刺激性的、炸的、辣的都不要再吃了，每天早睡早起，精神好，洗头不要疯狂洗。他说其实洗太多的话也会造成你的头皮会受伤的，因为很多人洗头其实可能洗发精没有洗干净冲干净的，因为每天洗很有可能反而伤害你的头皮，但不是叫你每天都不要洗哦，就是维持一个平衡， 你自己拿捏嘛，大家都是大人了， 对，隔天洗一次这样子。 当吉他遇上电光，全新詹姆斯贝。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na give you wild love, the kind that never slows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 up, let our hearts be the onl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in your arms. 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的肯定，詹姆斯贝。暌违三年，2018创作专辑《电光》，艾黛尔酷玩乐团葛莱美奖制作人加持，詹姆斯贝《电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只有珍贵的资产，才能坐享一辈子稳定租金。 中山凯宴每月现收65000元高收租，超星级饭店规划和服务。就像日本米其林银座宅，连最讲究的日本人都赞赏。 市中心两房带租约，全新装潢，自备10%即交屋。中山凯宴，2592-6888。 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我是费宏泰，5月31日是报税的截止日，各位好朋友们，您报税了吗？只要善用报税相关扣除规定，就能帮你省下荷包， 减轻你的报税负担。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聪明节税。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利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 六月九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 Trash 神棍三十万年老虎钳等七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四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我是张涵雅。 飞碟 Network 3:2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来星期四下午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的爱漂亮问题或是爱漂亮的 分享 炫耀都可以。这个爱漂亮是问题，他想要问问玛丽说，该不该雾面跟接睫毛呢？ 雾眉哦。 雾面是什么？雾面是把你的脸变得雾吗？那应该可能只能用美图秀秀才行哦。雾眉啦， 雾眉哦， 应该是雾眉啦。 雾眉很方便啊，接睫毛也很方便啊。 你有吗？ 我都有啊。 你有雾眉也有接睫毛？ 你在跟我讲，你在演啊。 我没有想到我的女神竟然也有接睫毛。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画眉毛的人，但是因为我眉毛有一边的眉毛后面是有缺角，就是有断掉，所以只要我没有画好的话，那一天就会出大事。 你说脸会歪歪， 就是、 看起来怪怪。 就是你眉毛都画得很丑啊，但因为雾眉，你就是跟你的雾眉师讨论到一个你最喜欢的眉型。 需要讨论多久？ 就是一直重画，一直重画，或是你要看他的作品，你觉得他画出来的东西 一直重画。你说他一开始先帮你画，画完以后再雾上去， 他会给你看说，你觉得这个眉毛你 OK 吗？啊，如果你 画在纸上还是画在你的脸上？ 当然是就画在你的脸上啊，给你看说这个眉毛你 OK 吗？然后你如果觉得哪边要调，就马上调，因为下手就不能变啦。 他有点像刺青，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会退掉，因为我不到一年，其实变蛮淡的，就只剩一些浅浅的东西在上面而已。就变很方便，就等于是你最后画眉毛，你就照着那个型，就是再刷一些眉粉就好了。哦，啊，接睫毛我之前就说过了，接睫毛很快乐，可是你顾它很累。如果你 因为它会掉下来， 对，它会掉。那你能不能接受你的眉毛之后就是这边一个洞，那边一个洞？那我是很不在意这样。 哇，今天有好多问题哦。 真的假的？ 好多问题要问女神。请问去咨询音波拉提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必须要提问的问题呢？ 必须要提问的，你要 多少钱？ 当然价钱是一个啊，然后你可能自己要先想一下，自己先做一下关于音波跟电波的功课，因为音波跟电波是两个不同需求跟方向的，所以要看你想做的拉提是哪方面的。就是哦，这个好，这个要讲很久，而且这已经我好久以前做的功课了，我都已经咨询完一轮回来了。 哇， 比如说有的人很在意嘴边肉，我觉得我嘴边就是有点垂垂的，但 我现在不太确定哦，就是比如说可能音波拉皮它其实对于嘴边肉是没什么效果的，可能是整个、哦、假设可能整个轮廓、那或是局部，所以你要先了解音波跟电波之后，你知道他们主打的是什么，然后你去问医生说你觉得我需要的是什么，跟你心中想的是不是一样、哦、还是你觉得他只是单纯的框你，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我跟你说就是音波加电波两个一起做就没问题， 就是最好， 对，就是说我什么都可以顾得到、哦、然后关于你很 所以第一个问题在于说你想要加强哪一个部分，你自己要非常非常清楚， 对，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想要改善， 你想要什么，你先想你要什么，然后把它写下来， 因为有的还有做到很细，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在他眼周，那也有那种专属于眼周的电波拉皮，那个因为他们那个探头会不 一 样、 嗯、不一样，所以第一步就是先想好你要什么吧，不要想说哦，那有没有一定要问的？别人怎样又怎样讲 ？No， 那是别人的事情。 你应该是针对你的需求去问，然后重点是， 是然后多比几家。 对你问，其实你问了两三家、嗯，你大概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就是哪一些是要骗钱的，哪一些是要洗你，要框你的。 嗯，因为条数也有差，因为有的人跟你说、嗯、哦，你这个哈。起码800条，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觉得你这可能500条就可以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这样子。 好，所以就先列出自己想要什么，要加强什么，然后开始去询问，就听听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诊所，然后他们给你的感觉。我觉得人的感觉是很准的啦。 然后我是真心的觉得你是也不用太相信很多部落客他们分享的那些照片，因为你知道照片 可以修， 对， 布洛克有拿钱。今年要隐退的安室奈美惠，那他在全亚洲的巡回演唱会呢，很多地方都是一票难求，甚至呢在台湾我知道很多人是特地飞到香港去看的，因为香港票比较好买一些，这样子。好，在台湾的 巡回场也已经结束了。那之前呢，就是有看到一些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说，天哪，就是安室奈美惠，我真是从小听着她的歌，看着她长大的，然后她的年纪也跟我差不多，可是为什么她好像完全没有变老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这样的贴文就滑过去，我想说，哼，怎么可能，就是这 心里是存疑的， 就觉得那这人就一定会老的啊。就今天我看到她演唱会照片，我想说，天哪，真的，他说的是真的。 安室奈美惠真的是脸小又紧，身材又好， 很夸张，是怎么做到的啊？ 就是我相信他付出的是一般人100倍的努力。 你觉得不是靠后天的这样子？你说可能后天也有，但是你觉得他先天？ 他天生丽质，然后他很努力在维持，他一定有做很认真的做运动，他可能也很重视他。 我说的后天是那种，譬如说像什么打东西啊，弄那些有的没有的。 你说他有没有打音波跟电波之类的？ 之类的，就是用医美的辅助。 以我这种庸俗的人揣测，觉得他多少是会打几发的。庸俗的人揣测，但是啊， 听广告喽。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你知道孩子每天带多少病菌回家 ？Sharp 空气清净机，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正负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空气干净了，呼吸更安心。 Sharp 空气清净机，全面守护家人健康。自动除菌离子变频空调新上市，还有好礼三选一，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 Sharp Hakuna Matata， 暑假让良友旅行带你出游， 想看肯亚惊奇动物大迁徙， 想去石原岛 Club Med 碧海蓝天玩水去， 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北海道热气球体验， 暑假旅游就找良友， 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以艺术为支点，梳理南回地区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四项历史文化与地景，5月26日至9月1日，有20位国内外艺术家，超过50场活动，邀请您与艺术创作者、在地居民合力接引，寻觅南回现实中所隐匿的宝藏。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南方以南”。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 暌违四年，萧敬腾。2018个人全新国语专辑，5月25预购，6月22发行，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刚刚听到了安室奈美惠的演唱会，在6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来到台湾，可是他也许没有安室奈美惠那么红啊。来自于 LA 的两人组合，他们叫做 Nowhere。3:3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妹妹爱漂亮的时间，你有什么样妹妹可以让妹妹、弟弟、哥哥、姐姐都变漂亮的产品或是好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有个问题要来请问我们的广播女神，就是 我不知道什么呢？ 请问有没有推荐的修容饼呢？ 哦，我想起来了，因为这个他在上礼拜问我，我说我出外景的时候问一下那个彩妆师。 Yes, yes。 我再来回答你。 Yes, yes。 修容饼呢？他就说你就用一些日系的开价品牌试一试就可以了 啊。 比如说 CanMac 之类的啊，还有一个我不太会念什么 C A Z 什么什么 N N E 之类的拼法的，就是你可以买，因为那些单价也不高，你就买回来就试试看。 自己试试。 对。 修容饼。 嗯。 今天呢，在一期直播的聊天室里面，有男生问那个防晒乳这件事情。 你们男生都用什么防晒呢？擦在脸上的 哦，脸上的哦。 嗯， 哎，我完全没有在防晒，哎， 不行啦， 不行， 没有在防晒会老比较快哦，太阳很可怕的。 怎么办？我都没有在防晒， 你就叫你老婆擦剩的往你脸上抹一下就好啦。说到防晒，上一次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就是出外景的时候，然后就是外景之前，我就看到丰田在擦防晒，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擦，借我一下，就拿过来一看，系数 SPF 110，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呀？我说这推得动吗？我说你干嘛买那么夸张的？然后就说不是，这我上次出国买的，然后什么的。我就看到110，再看丰田，我说，但重点是你现在晒得很黑，就 对啊，那个有时候不是真的吧？ 就导致我不知道，就是该不该相信他这一条是有很厉害的防晒效果这样。 好好好，这边呢也有女生想要推荐，希望大家来推荐不黏腻、不会过敏的防晒乳，如果有修色效果就更好了。 防你说身体你还要修色哦？ 哦。 身体你还要修色？ 他说不黏腻、不会过敏的防晒乳有修色效果就更好，他没有说身体啊。 我就可能是擦脸的，是不是？ 啊、 防晒不黏腻。我现在想我手边哪几条我用了觉得比较不黏腻的。 你现在有几条？ 我现在有三条。 那你怎么样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 我就是平常最。就是我觉得我那一天会走在外面时间非常少的，我就会擦防晒系数最低的那一个。 最低的是多少？ 好像那个才二十几之类的。然后一般就是会化妆的底的话，就是正常的话，我可能会擦40的。那如果发现那天太阳很大的话，我就会擦到50的。那50，因为我不知道你对于那个黏腻的接受程度在哪。我自己用理肤宝的隔离有一条 SPF 50的，我觉得就50来说，我不觉得它还是就是蛮好推，不会很黏，你可以试试看。你刚刚的脸露出一个很恶心的表情是怎样？ 我就觉得就是很黏啊。 七上面呢，有人推荐，如果你要比较清爽的，他们有推荐专科的，推荐欧露比斯。欧露比斯我也蛮常听到的。 欸，在 App 上面也是。欸，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很多女孩的爱。 另外呢，还要请问推荐有没有推荐的眉笔？推荐眉笔。 哇，露出了哦，眉毛皱起来，眉头皱起来了。广播女神现在她非常非常的困惑啊，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给出第一个字的答案呢？我们现在一起来期待啊，再过四、三、二， 哎，不是， 她讲话了，她讲话了啊，我们来听听她说什么。 因为我没有在用眉笔，我用眉粉啊。哦，所以我没有用眉笔。 那眉粉是什么东西？ 眉粉就是它是比较粉的，就是你用刷子刷在你的眉毛上面的笔，就是笔啊， 所以是刷子， 就是刷上去， 像刷子， 对对对。 那就像是我就是画水彩一样，有大刷、中刷、小刷这样子。 哎、欸，它有两个头，一个头毛比较松，一个比较扁、比较紧这样子。嗯。 那你都用松刷刷还是扁紧刷刷？ 我用紧刷，紧刷先画个形，然后再用松的刷把它涂一涂、啊，怎样满意了没、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对啊，因为上个礼拜呢，有人在马克信箱当中一直逼问我，我小时候喝的到底是母奶还是配方奶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逼问我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知道是不是觉得很棒呢？ 我现在没有啊，完全对我没有感觉啊。 我防晒事情还没有讲完、啊，就是 请说，请说，请说。 虽然说前几天 Maggie 他已经聊过一波防晒了，但是呢，反正防晒就是你要深入聊，会聊到很多。那比如说简单的，你看 SPF 就是防晒霜，它的那个等级差别。那 PA 就是防晒黑，或是你知道太阳晒会老，就是晒老的那些能力。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也不管他什么，就给他吹 low， 吹到最高就对了。 但那个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对，也不是这样。你还是要根据，其实你就看看你那一天，你如果只在办公室，其实你也不用擦到那么的大。那也有很多人在问说，哦，哪一个防晒清爽？然后他说的系数是真的吗？其实网络上有医师他在帮你做测验的、哦，就是这些产品说他比如说有50，那他真的有这个功能吗？他其实有一个一个检验出来的，你去查那个表格，你是查到，所以你可以看看他做那一些品牌检测有没有你常使用的品牌，然后它是不是真的达到那个效果？因为有的其实是有点可能夸大的， 夸大成分在， 对，有一点夸大， 因为他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看那个 SPF， 然后那个数字，然后他觉得哦，那我数字越高，可能就会越多人买，然后我一次就把你吹到110怎么样？ 110真的太高了。然后其实之前呢，就是我在他们草创初期，我就很常推荐大家可以常常看那个医生哥的文章，就是那个 Matt Partner 美的好朋友，因为他到现在还是会持续发布各式各样文章。那他现在夏天来了，他其实发了好多的系列在讲关于防晒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当然就是关于刚刚说的防晒产品有没有用，你怎么挑，物理性防晒是什么，化学性防晒是什么， 还有化学性防晒哦，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适合挑哪一个呢？他们两个有绝对哪个好哪个不好吗？其实没有，所以你应该是了解你自己，了解什么是物理跟化学差别，然后选适合你自己的。还有一个很常被 物理性防晒是不是其实就是像开洗婆婆，那就是物理性防晒， 什么意思？ 我就是戴斗笠啊，然后戴那个很长的那个帽子，然后把自己脸全部遮起来，物理性防晒啊， 也不是物理性，是擦了比较油或比较白，有人说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流汗白白的？你可能擦就是可能物理性的，那化学的，它可能为了比它做比较清爽，它可能会加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的。所以有人说你如果很敏感，你可能要选物理性防晒的那些的。但有一个呢，我觉得蛮比较让我就是啊，又长一个新知识的， 什么？ 是关于很多人都说。防晒就是要擦了30分钟才能出门 哦，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吗？ 它才有效果啊， 不是吗？ 然后医生他拍了个影片，做了，他就是用那个紫外线摄影机做了10测。嗯，我防晒真的要30分钟后才有效果吗？其实没有，你擦上去它马上就有效果。哇哦！所谓要等，比如说要等15分钟，等到30分钟，其实你是在让它可能跟皮肤接触，或是防晒成分到达比较均匀完整、oh, 啊、可能到达一个可能高峰、但是不代表说 一开始是没效的， 一开始就是没效，它还是有效的， 所以其实一擦上去就是有效的、 只是如果你要等它很均匀融合的很棒的话，你才需要就是哦，可能提前15分钟擦、或提前30分钟擦。那你那个影片都可以上 YouTube 找得到。他最新、他最新推出的那一支是在教女生，就是很多女生还会问的，就是我已经化妆了，我要怎么补防晒？ 那要怎么补防晒？ 结论就是，如果你妆很浓的话，你就不用太妄想，就是 要补，因为没办法。 因为好像我自己的方式是因为我如果化妆化好了，你要我怎么补防晒？我再涂上去就是把我妆弄 脏啊推掉。对啊， 那我可能用的就是喷雾式的防晒。 哦， 可是它也有那个摄影机去拍，喷雾其实喷上去它就是不均匀。那如果你要把它抹均匀， 那一样会妆会滑掉， 对，那就不是你要的那个效果处。那如果你要喷到很大量，它其实也不建议你喷这么大量，因为在你的脸上直接喷，也许碰触到你的眼睛可能会有刺激，你可能呼吸，你对你的呼吸道其实造成一些 伤害， 你不确定会不会有的风险，所以那个不是他建议的方式。 那怎么办？我化妆以后就不能防晒了？化妆以后就该死吗？就该黑吗？ 但当然就是有一些什么蜜粉粉饼会有一些很轻微的防晒系数，那它就是很 你就只能用这个补救一下， 就是很轻微，它就是很轻微， 非常轻微。好，今天呢就是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些防晒新知，然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玛丽用的眉粉不是沾芭蜡吃的眉粉哦。 如果用那个哦，我就自己这样舌头一直这样舔就好啦。 好的，最后跟大家说声拜拜了。每个礼拜四的下午呢是妹妹爱漂亮时间，也欢迎呢所有的姐姐妹妹们，当然哥哥弟弟们也欢迎，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不管是美妆啊保养啊让自己变好更变漂亮的方式。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跟你说一声再见咯。最后说一句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机。 音乐